挫折失败，旁人当你我呼嗌，全因你某天输我受怀，我已深深了解，但你忘情将爱换埋，何解不理这心态，还请谨记这心中拥吻，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。怎可分解，痴心一片原是孽债，悠悠长夜记起每句说话， How I love you my darling, How I miss you, 宁愿永远失败，来填补对你的债，仍想起某天几段情怀， 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。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。I still love you。